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，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，这一边是个不懂的忧郁，那一边是个太阳高挂的花。自己 北京时间14:00。